醉醉成河，沧桑中独自向前行，说要好好活，但在忙 十一长假期间，不知道有多少的同学选择了回家。那在家里的你是否吃上了妈妈精心准备的菜肴？是不是也展示过你中华小当家的厨艺呢？是不是也在饭桌上和你父母坐在一起，畅谈了一些新学期的感受呢？ 那可能很多同学都跟这个小轩一样，那大学的时候，每次假期回家，都能或多或少地感受到父母的一些变化。那比如说，白头发渐渐多了，眼角的皱纹呢也变得深了，以前看起来伟岸的背影也慢慢的有了岁月的痕迹。那个时候就在感慨时间的残酷和珍贵，所以更加珍惜每一次回去陪父母的机会，多和他们聊聊天，多陪他们做喜欢的事儿。这么多年父母为我们付出的太多太多，牺牲的也是太多太多。 是啊，小的时候我们咿呀学语，路都走不稳的时候，父母不敢离开半步，细心地呵护着我们。那个时候如果有记忆，或许会觉得自己是沐浴在全天下最温柔的目光里，觉得自己应该是全天下最幸福的孩子了。 长大以后啊，这个父母的关爱仍然是依旧的，为我们成长的各个阶段父母都是操碎了心。上学期间得省吃俭用，四处拜访，为我们寻找最好的学校、最好的老师、更好的教育资源。毕业之后呢，又为我们能否找到顺心的工作啊、适合的对象、组建温馨的家庭而担忧着。不过啊，家长过度的担忧对于我们来说有时候也会产生一些不适应的感觉，感觉到不少压力。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咱们不妨来听听来自哈尔滨的池秋怡同学写给父母的信，信的名字叫做争吵之后那些没说出口的话。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写给我最爱的爸爸妈妈的信，是那些争吵之后始终没有发出去的话。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我想先说一声对不起，我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相隔千里的争吵，关于很多琐事，有些话我想了好久好久，觉得还是要说出来。爸爸妈妈，你们有多爱我，我就有多爱你们呀。你们从来小心翼翼，左右相随，不允许我受到一点点委屈。我永远记得那个在我和他所有学生记忆里最高大最英俊的爸爸，在哈尔滨最冷的冬天的清晨，给我准备早餐和午餐，弯着腰在厨房亲口尝每一个青椒，帮我选出不辣的入菜。那个在我的同学眼里十分严厉的池秋怡妈妈，为了我某一个不经意的流露，彻夜难眠，为我担心，深夜的一串又一串微信语音。我一直被最小心的宠爱着，我知道你们其实从一开始

因为我实在不想离开我的孩子越来越远。可是火车丝毫没有照顾我的情绪，依旧飞奔飞奔。就这样，我的人是回到了哈尔滨，可是我的心却实实在在地留在了南京，留在了女儿你的身边。从那以后，南京的天气预报，南京的新闻，南大的家长群，南大的公众号，便都成了我手机的常客。你的朋友圈，你的 QQ 空间，我每天必看。从来不玩手机的我，开始每天抱着手机，谁也别想拿走，因为那里边有我的女儿，你。直到有一天，我看到了这样一段话：我钦佩一种母亲，他们在孩子年幼时给予强烈的亲密，又在孩子长大后学会得体的退出。照顾和分离都是母爱在孩子身上必须完成的任务。是啊，女儿，你长大了，你要学着飞翔。我这个做母亲的必须要克制自己的思念，让自己适应另一种生活，让女儿你放心的去远行，大胆而放松的去迎接更美好的明天。女儿，传媒专业一直是你的梦想，我们全力支持并且希望你快乐。虽然有时候妈妈爸爸越来越感到力不从心，不能再给你很大的帮助，化用龙应台的一句话，我渐渐地了解到，所谓母女父女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地告诉你不必追。我知道有些路只能一个人走，有些坎儿也只能一个人过，但是女儿你记住，我们所有爱你的人就在你身后，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你一回头，就看得到。回家的路不长，爱你的心也不变。本期家书栏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欢迎您的收听，也期待您的转发。 Set me free. But I don't let the evening get me down. Now that you're around. 无论在什么时候，父母和家永远是最温暖的避风港。也许有一天他们会老去，但是亘古不变的是他们对我们浓浓的爱意。 好，以上就是家书情感线上半段的全部内容，接下来进入一小段广告，稍后请您继续关注青春联盟周末版之家书情感线。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揽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 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 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 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新闻广播，活力调频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大学的春秋，故乡的冬夏，一张车票连着两地的相思。这里是一封封来自高校学子们的书信，在一个称为远方的异乡眺望家的方向。我心底惦念的人，你还好吗？我想和你说说心里话。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感情记忆。 看见未来，生而不同。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浩兰，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和蜻蜓 FM 共同推出的青春联盟周末版家书情感线。 大家好，欢迎回来，我是982青春联盟的主持人易涵。下半时段呢，我们接着来聊一聊父母的爱和付出。自从我们出生之后啊，父母的生活便自然而然以我们为中心，以家庭为中心来进行着。来自父母的关怀，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可是父母的生活，我们又何曾想过呢？他们是不是过得开心，有没有时间做自己喜欢的事儿，工作和家务就该是他们生活的全部吗？带着这些问题，我们一起来听一听点君同学写给妈妈的一封信。信的名字叫做妈，很高兴你享受着自己的生活。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点君，来自湖南长沙，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879公里。这是我写给我妈妈的信。那天我如同往常一样刷着朋友圈，看到了你的动态，点开照片，只见一个年轻曼妙的背影在群山中的大桥上盘腿而坐。我顿时有点懵，这真是我妈？在我的印象中，你的背影是不无苍老的，平时也不会穿着这样色彩华丽的衣服。更重要的是，你似乎一直会待在家里，做着日复一日的单调家务，而不是在名山大川之中自在游历拍照。我脑中对于母亲这个身份的印象还停留在穿着围裙，拿着锅铲，白天在家中洒扫整理，清洗衣物，晚上为我续好水果，备好换洗衣服的阶段。此刻我意识到我是离开了家了，而你也终于可以不围着我的生活，真正为自己活一回了。还只是不到一年之前，你的生活还紧紧围着我的，一切为我的安稳生活着想，好让我专心于学习。我脱下的脏衣服脏袜子随意放在墙角，是你拾去清洗晾晒。我中午和晚上带着一肚子的英语单词和数学公式回家时， 桌上从来都是一份菜式也许并不鲜艳，但绝对营养均衡的餐食。我午睡时，你小心翼翼，大气也不敢出。高三的我必须早起入校早读，你便起得更早，为我备好早餐。上完晚自习的我睡得很晚，你便睡得更晚。当时的我把这一切当作理所应当，认为这就是作为一个母亲的分内事，这就是你应该有的生活。却不曾想过，你作为一个独立的人，自己的爱好和兴趣被置于何地。你曾经是爱追剧的，可是出租屋里却只有一台飘着雪花的小电视机。你是喜欢徒步出游的，可是却无法离开这个几十平米的小房子哪怕半天时间。没有人喜欢整天做家务还不时被给脸色看，但是你却忍受了这些年头。我曾经以为洗衣服拖地做饭这种杂物对你来说不算什么，花不了什么时间，也许还乐在其中呢，所以心里一直感到理所应当。上了大学，我才逐渐发觉洗衣服与打扫卫生的复杂性和恼人性丝毫不亚于高三时功课的难题，让大学的我烦不胜烦。这时才突然想到，一年前的你也是这样，天天做着枯燥乏味的工作，在劳累与烦闷中期望着我的成长，以此来获得继续这种单调生活的动力。当我在夜里挑灯奋笔，终于从书堆中探出头来仰望窗外的月光时，脑中全是对当下生活的厌倦和对梦想中大学生活的心心念念。而当你在空空落落无可娱乐的出租屋里洗刷衣物时，心中想必也是对当下生活的忍耐，也有对我毕业后自由生活的一种期待吧。这种期待与对我离去的不舍同在，而并不矛盾。我现在完全可以理解这种情绪，这与我夜里秉烛仰望时的情感类似，都是对于拨开云雾见月明的一种渴望吧。我上大学之后，你便如同脱下了曾将你的生活束缚得无比单调的枷锁，开始追寻自己想要的生活。你开始追剧，沉浸于《琅琊榜首》《江左梅郎》。你开始读诗背诗，还时常出题考我。你开始四处游历，在青海看茶卡盐湖的天空之境，与同行女伴跃起拍照，围巾高高飘起。在老家湘西重访旧地，写下一篇篇回忆散文，在张家界的玻璃大桥上，无惧脚下的万丈深渊，盘腿而坐，背影如同少女。看着你朋友圈里的一条条游记，一张张照片，最开始我也许有些嫉妒，为什么你就可以到处游玩？但细细想来，这才是你应该有的生活，这才是作为一个独立个体应该有的生活姿态。抛下了重担与枷锁的你似乎年轻了许多，照片中的你围巾飘飘，头上的宽檐帽微微翘起，面如桃花色，正衬着身后绵延曲折的郁郁山峰。这绝不像奔五之人，反而像是三十出头人充满着青春的气息。妈，看到你有了自己的生活，追寻着自己的兴趣，享受着无拘无束的人生，我真的很开心。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感谢你的倾听，也欢迎你的转发。下期会有我的小伙伴们继续带来关于家书的那些事。 妈妈坐在门前，捧着花儿少年，虽已时隔多年，记得他泪水涟涟，那些幽暗的时光，妈妈望着我说。

今天我们最后的一封信是来自李娜同学写给爸爸妈妈的信，叫做举头望明月，低头思爹娘。 这里有你一封信，不要邮票，只要你。离开了家乡，我更想念你。欢迎收听家书系列栏目。 大家好，我是李娜，我在南京大学，距离我的家乡1064公里。这是我写给爸爸妈妈的信。爸妈，这学期眼看着就要结束了，我来到南大已经4个多月了，离开你们也4个多月了。第一次不在你们身边这么久，第一次离家千里一个人生活，虽然没有亲口对你们说过，但是我真的很想你们，很想家。每次在忙碌一天后回到宿舍，总会接到你们的视频，阳台就成了我的秘密基地，跟你们说说今天吃了什么，聊一聊今天在校园里又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事儿，吐槽一下南京这让我一个北方女孩难以适应的天气。这时候我总会习惯性地抬头看看月亮，想到了你们跟我看的是同一轮月亮，就觉得自己好像还在你们身边一样。妈，你还记得吗？有一天晚上我照常跟您视频，但是因为那天有很多的任务要完成，而且在参加校学生会的工作时又出现了一些失误，所以跟您说话时我很敷衍，也很不耐烦。可能是您察觉到了我心情不好，匆忙说了几句就跟我道了晚安。我刚要扭头离开阳台时，突然发现那晚的月光好美，我停了下来，静静地看着月亮，陷入沉思，回想起在我们刚分别的那一个星期，从爸爸和哥哥那里得知你每天都魂不守舍，特别敏感，总是悄悄地一个人抹眼泪。在跟我视频的时候，我看得出来您在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情绪，您经常说自己像我的跟屁虫一样，整整跟了我18年。我在学校有很多同学，有很充实的学习生活，可以转移我的注意力，但是这突然的分别对您来说应该是多么煎熬。看着月亮，我默默地说，妈妈，对不起，我觉得您一定能够接收到我的歉意。爸，好久没跟您视频了，您有时候还会因为我跟妈妈视频的比较多而吃醋。其实啊，是因为我知道您工作很忙，晚上有时间了又怕您已经休息了，您睡眠不好，我又怕吵醒了您。11月14号那天有超级月亮，我仔细看了看，其实也没发现有什么不一样，但是第二天早上醒来刷朋友圈时，我看到凌晨3点多钟您发的超级月亮的照片，我知道您又失眠了，您经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睡几个小时，尽管妈妈给您说安眠药不能多吃，对身体不好，您也知道，但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您必须睡好，只能吃药，这些我都知道。可是就是因为我什么都知道，但是我却无能为力，我才觉得好心痛。记得小时候您头痛腰痛时，我会帮您捏帮您揉，然后说我长大要做一个发明家，要发明一个最舒服的全身按摩机给爸爸按摩。现在我好想你能够每晚都睡得安稳，睡得踏实。爸，我不在您身边，请您照顾好自己，多用我发给你的那些食疗物理方法来治疗失眠，少吃安眠药，为了您的身体， 为了您最爱的我，请您一定要多保重。爸妈，最近南京没有那么多雨了，几乎每晚都能看到月亮，但是我还是觉得在家里看到的月亮最美。想着还有不到一星期我就能回到你们身边了，我就觉得好开心。月亮有没有把我思念的心绪传达给你们？你们接收到了吗？爸妈，我爱你们，等我回家。离家的路很短，回家的路却很长。本期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下期将由我的小伙伴继续为大家带来关于家书那些事儿。 当你想念，可时光已经藏在遥远的地方。当你习惯失去的人，何时变得都还是幸福的，望你也是幸福的。 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分享了几封真挚动人的家书，你是否也有家书想要寄出呢？对于你的爸爸妈妈、兄弟姐妹、闺蜜朋友，还有心爱的他，欢迎你把想对他们说的心里话写成书信分享给我们。 我们的电子邮箱是 rbc@163.com。家书呢，已经在982青春联盟的平台播出之后，将会入选到蜻蜓 FM 家书节目当中，透过互联网让更多的朋友听到你的心声。好了，这一期节目呢，马上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家书情感线，留住你的青春信件，下周见。 一封家书，情系心头，千万思绪，难解乡愁。全国首档大学生说给父母的话家书项目，全网倾情发布。发起单位：南京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节目平台：北京电台高校广播联盟。新媒体支持：蜻蜓 FM。携手运行：倾听未来。 写诗。